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 北京时间的18:01，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1。您好，我是清瑞。 您好，我是江宁。今天是2021年的9月21日，星期二。今天是中秋佳节，祝您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北京短途出游明显增多。 中秋假期，市属公园3天接待游客60万人次。 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媒体见面会举行，介绍评审标准。 黑龙江新增一例新冠阳性感染者，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工作组赶赴哈尔滨。 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早期干预可以有效降低发病。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喀布尔，将对阿富汗卫生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考察评估。 好，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赵娜，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赵工您好。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好。 那么赵工，中秋快乐啊！想让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也先祝大家中秋快乐。那么今天呢，夜间北京依然是在空中西北气流的影响下，天空晴朗，能见度不错，风力也会逐渐的从3-4级减小到2级。那么天气整体来看是非常适宜赏月的。需要注意的是，入夜之后呢，气温下降比较快。20点到00点这个时段，预计气温会下降到19度到15度。那么体感上是偏凉，户外活动和赏月一定要多带件外套。另外呢，目前山区仍然是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所以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明天的天气呢，我们主要是关注昼夜温差比较大的一个天气特点。首先呢，明天早晨上班前后，城区的气温是在14度到19度，体感偏凉。那么出门早的朋友要特别注意添加外套。那到了白天呢，气温上升比较快，午后最高气温依然可以达到27度左右，并且呢，光照和紫外线也比较强，所以中午前后呢是一个晴晒偏热的感觉。因此呢，大家这一天当中要注意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总的来看，明天白天的天气整体是不错的，以晴为主，风力2-3级，适宜大家出行。天气就是这样。 赵工，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会有什么变化吗？ 周后期呢，23号到26号这个时段呢，天气会再度转入这个多雨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大气低层呢，开始转受这个偏南气流的影响，因此呢，天空云量就会逐渐的增多。是以多云到阴天为主的天气，其中23号到25号这个期间会多这种阶段性的小雨天气，对出行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要及时的关注我们临近的天气情况。另外从气温情况来看，23号到26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4-5度，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7度到18度。天气情况就这样。 好的，非常感谢赵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再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高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好，18:04，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我们今天首先来重点关注中秋佳节。今天是中秋小长假的最后一天。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全国铁路今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880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839列。为了应对返程客流高峰，各地的铁路部门统筹疫情防控和运输组织，结合旅客实际需求，积极推出多种服务措施，努力打造温馨的旅途。 在中秋假期的前两天，北京连续出现了降雨，今天是3天假期中唯一的一个大晴天，短途出游明显增多。更多的交通出行提示，我们来听北京市交管局指挥中心靳莹警官的介绍。 由于今年的中秋小长假与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相隔较近，所以呢，有远途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更多的会把出京游安排在国庆长假内。那在这个小长假，周边游、京郊游以及城区内部的景点游，包括我们的商圈、景圈附近的车流量呢，仍然是我们在这个小长假需要重点关注的。受到前两天北京降雨的影响，那前两天市民朋友们的出行计划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今天呢，天空放晴，秋高气爽，大家的出游热情也是特别的高涨。很多市民朋友们会利用假期的最后一天进行短途出游的活动，所以说在今天，公园、景区还有商圈的交通热度依然比较高。其实今天从早上的9点钟开始，东西二环、东西三环、东北四环，包括西北五环的交通压力就已经逐渐的增大了。那从今天午后开始，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新高速的交通压力也呈现了持续上升的趋势，最高峰将会出现在下午的4点到晚上的7点钟。京藏高速的康庄站到邓庄桥、北郊农场桥到上清桥，包括京承高速的杨燕桥到望河桥、京昆高速的龙下路桥到固正路、东桥等路段将会出现短时的排队情况。那预计这样的交通压力将会持续到晚间。与此同时呢，香山植物园、天安门广场、故宫八大处、颐和园动物园、天坛公园、景山公园、玉渊潭公园，包括屏幕上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还有香火较旺的雍和宫等城区内的公园景区热度较高。但是由于自驾车出行较多，所以景区周边的停车状况依然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车流集中的主要时段为上午的9时到下午的4时，主要是因为停车位有限，所以门前停车上下乘客等问题呢容易造成拥堵。所以还是要提示市民朋友们及时了解交通状况还有停车情况，科学安排出行时间，错峰出行。也请大家及时留意交管部门通过北京交警微博、户外显示屏、交通广播等渠道高频次发布的路况信息，及时调整我们的出行路线。 3天小长假，北海、景山、天坛等北京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一共接待中外游客60.4万人次。市民游客既可以在公园里赏桂花、品民俗、看展览、观演出、游月夜，也可以在线上云赏月、画中秋、忆传统，为中秋节增添别样的情绪。 丰富多彩的中秋游园活动吸引各界游客线上线下团圆过节，20多万游客现场参与了活动，线上活动点击量达到500万以上，节日环境舒适度及整体秩序良好。 在小长假期间，颐和园、天坛公园、北京动物园游客接待量位列前三位，分别接待游客10.47万人次、8.07万人次和7.33万人次。各家市属公园通过制作纸艺灯笼、手绘兔爷、捏面人、手工月饼、诗词赏析、民俗雅集等活动，解读中秋节习俗的历史变迁。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提供红色文化义务讲解，受到游客的欢迎。 在今天晚上，天坛公园将在祈年殿为广大网友开启 5G 云赏月直播活动，云端共聚天坛，赏明月、学文化、听中和韶乐。北海公园也推出特色赏月活动，开启夜景照明，游客泛舟湖面，体验不同的北海美景。 中秋小长假即将告一段落，多家平台也发布了总结数据。驴妈妈报告显示，中秋节小长假游客出行高峰集中在假期的第一天，3个小时车程内的市内游、市郊游以及省内周边游依然是主流。由于今年中秋是双减政策实施之后第一个大小同放假的公众假期，加上中秋节本身的团圆属性，不少家长选择带娃出游，甚至三代同堂举家出游，亲子家庭群体成为周边出游的主力。 同城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期间周边短途出行产品预订量比2019年增长了46%。地势开阔、人流相对不易聚集的公园、湖畔和动物园等户外类型景区，成为游客中秋周边游的热门之选。北京环球度假区、广州海珠湖和上海长兴岛郊野公园成为中秋最热门的周边游景区。 马蜂窝的报告称，北京环球影城几乎包揽了近一段时间的玩乐头条，在玩乐体验方面坐拥今年中秋热门景点的榜首，在乐园类产品订单量中占比超过42%。在环球影城的带动下，国内掀起一股主题乐园热， 门票订单量排名前30的景点当中，主题乐园占比高达1/3。 说完了玩，咱们再来看看吃。中秋佳节，精致的粤色菜和鲜美的鱼虾蟹成为今年京城老字号餐饮的中秋预定热点。同时，老字号饭庄自制的传统口味月饼唤起食客们的怀旧味蕾记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自来红，自来白，低糖少油，健康美味。 上午11点，在位于西四的砂锅居饭庄门前，外卖窗口中的老北京五仁等口味的散装月饼颇受食客欢迎，中秋节期间几乎供不应求。食客们说， 自来白，自来红，我们小时候也吃过这个，正好看到老字号的油，口味就好一些。 家有老的喜欢这口味，我就给他带着喝。 除自制传统月饼外，今年中秋节砂锅居推出了传统卤菜辽参全家福。砂锅居副经理许瑞达介绍， 它制作工艺确实是比其他的菜要稍微复杂一些而已。它除了有辽参以外，还有其他的多种海鲜组成，每种海鲜呢都需要单独制作，最后绘制在一盘菜中，也是阖家团圆的一个好的寓意在。我们大部分顾客在过年过节的时候都比较愿意点这道菜。 金秋时节，鱼虾蟹肥美诱人，曲儿酒楼的茶油豆浆鱼头、家乡烧鳜鱼等招牌菜在中秋预订菜单里点餐率最高。店内也为食客准备了茶油豆浆鱼头的外卖装。曲儿酒楼经理马冬梅说， 茶油豆浆鱼头呢，首先是湖南特色，红红火火的，中秋佳节的时候呢，象征寓意也是非常不错的。家乡烧鳜鱼是我们传统的特色菜，而且呢它是元勋宴里边的菜品，一家人聚餐呢没有鱼不成席。茶油豆浆鱼头预定的就很多，根据它取餐的时间提前15分钟蒸制好，倒是保证它现取，正好是现出锅的，保证品质。 此外，老字号名店又一顺烹饪出惟妙惟肖的玉兔庆团圆，长春街马凯餐厅的剁椒鱼头王、大地西餐厅的奶汁烤鱼等菜品同样迎来了中秋预订热。 陕西全运会的比赛正在进行，那么那里的运动员、志愿者和工作人员准备怎么过中秋节呢？我们再来听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农历8月15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秋佳节，正在陕西进行的第14届全运会赛场内外都洋溢着节日的氛围。昨晚刚夺得了女子铅球冠军的巩立姣在赛后被问到了喜欢吃什么馅的月饼，性情直率的她说，运动员村的食堂有什么就吃什么， 食堂有的话就吃吧，因为我们也出不去。 那您最喜欢吃什么馅的？ 最喜欢什么馅的？我喜欢吃那个豆的，豆沙的那种。 赛场上有奋勇争先的运动员，赛场边有辛勤付出的志愿者。本届陕西全运会的志愿者队伍有一个昵称叫小秦宝，秦朝的秦，宝贝的宝。这些小秦宝们也将在赛会闭环管理的情况下度过一个特殊的中秋节。篮球项目竞赛委员会志愿者工作处的魏谭武介绍，中秋节当天他们将举办一个小型联谊活动给大家放松。 中秋节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日子，同学们也确实离开学校离开家里面，他们应该是第一次在外面过这种中秋节，确实很辛苦，也是一个比较有意义比较意义非凡的一个中秋节。所以从我们竞委会的考虑，就是在中秋节当天改善伙食只是一方面，给同学们准备一些小的一些游戏和小的一些节目来活跃大家的气氛，所以我们就进行一个小的一个联谊活动，让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们这种家的氛围和家的这种欢乐，让学生们能够在做好这种欢乐愉快的同时呢，为了以后的这种赛事服务更好的和更有信心的更有积极性的去做好后勤的这个工作。 另外，在全运媒体记者村、曲棍球比赛所在的西安体育学院护翼校区等地，也将在9月21号晚上举办迎中秋系列活动。同时，绝大多数为全运会辛勤付出的人们都因为工作需要而放弃了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三人制篮球比赛现场 MC 吴博文就说， 中秋节肯定是回不了家了，因为我是山东人，距离非常远，可能会给爸爸妈妈奶奶打个电话，然后去关心一下。在今年全运会和残奥会结束之后，我可能才有时间回到家中。我今年2月份来了西安之后，一直到10月底可能才能回家，这是我离家时间最长的一次。虽然非常想家，但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并且我的父母也支持我。在这里我也是向我的家人还有所有的观众送上一句中秋的问候，大家中秋快乐。 今年中秋时节，不少异地子女通过新方式与家人云团圆。根据跑腿服务平台数据，今年中秋节前夕的异地跑腿订单同比增幅达到73.9%，其中教老人使用智能设备的订单增长多达121.34%。令人动容的是，每个订单备注都承载了异地子女满满的思念。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你好。 哎，你好，您这边的那个外卖。 哦。 啊，那个。 这就送来了。 啊，对对对对。 中秋节前，家住北京的龙红收到了一个特殊的订单，订单里不仅有女儿为他们订的中秋大餐，还有一项温馨的上门服务。 家人说给您安装一下那个椅子，他说你们那边不会弄。 对， 啊、 我们老两口。老胖老腿 啊！行行行，我给您那个弄一下。 哦，谢谢。 龙阿姨的女儿在外地工作，几个月才能回趟家。节前，她为父母买了一个按摩椅，本想自己回去安装，但因为工作太忙，没法回去，所以就为父母下单了跑腿服务。 我觉得挺方便，我不喜欢，因为我爸妈也比较要强，他们不太想要麻烦亲戚朋友这样子，因为人家也有事情。如果说我觉得能够用这种平台或者是比较信赖的这些去解决的问题，我一般也就直接下单了，有他们我更放心一点。 不一会儿功夫，按摩椅就安装好了。龙阿姨迫不及待地试了起来，并拨通了女儿的视频电话。 对，阿姨真好。 宝贝儿，你看、 啊、 我们的椅子也安好了，我在坐在上面享受了。 好的。 啊、 okay. 你就安心去忙吧啊。 坐的还舒服吗？ 挺好的。 自古以来，团圆就是中国人最朴素的心愿。在今年的中秋节，有4000多个家庭可以实现数年甚至是数十年的愿望，找回失踪的孩子，能够吃上一顿团圆饭。 根据公安部的通报，自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找回了历年失踪被拐儿童4302名，侦破拐卖儿童积案206起，其中失踪被拐超过20年的有1205名，超过50年的95名，超过60年的有22名。详细情况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你好。 今年中秋，郭刚堂家的饭桌上不用再像往年一样多摆一副孩子的空碗筷了，因为在今年7月，郭刚堂与被拐24年的儿子郭振在山东相认。 因为每年你过节都要把他的那一份放到那里了，最起码是什么呢？不是把这个孩子的那一份在这个空空的放到那儿。 郭刚堂是电影《失孤》的原型。24年的寻亲路，心酸又不易。为了查找像郭刚堂家一样的失踪被拐儿童，公安部部署开展了团圆行动，各地公安机关开展了基础信息完善、涉拐信息收集、DNA 数据对比、拐卖积案攻坚等工作。今年以来，除了郭刚堂一家，更多的认亲团聚场面在浙江、河南、山东等地出现。在今年中秋节前，浙江杭州70岁的罗大姐终于与失散58年的姐妹团聚。 爸爸妈妈走的时候，为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遗憾，就是我是老他们，妈妈也是经常跟我谈过这个事的。 58年前，罗大姐的妈妈带着3个月大的双胞胎妹妹在医院看病时不慎失散。多年来，全家一直都想找回失散的妹妹，但是因为种种条件限制没能成功。今年，杭州公安根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全面梳理失踪被拐寻亲警情。杭州市公安局西湖区分局刑侦大队技术中队中队长刘松介绍。 就比出了这个所有位点一致的这个李女士，通过我们市局复核认定了他们是同卵双胞胎姐妹，他们还有哥哥姐姐有4人，他们是兄弟姐妹6个人。 为了更好地推进团圆行动，让更多失散家庭团聚，在今年6月，公安部通过新闻媒体集中发布了全国3000多个团圆行动的免费采血点地址和电话。免费采血工作不受户籍地域限制，尚未采血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疑似被拐人员和身源不明人员都可以选择在附近的采血点接受免费采集。根据最新的数据统计，自团圆行动开展以来，截至目前已经找回历年失踪被拐儿童4302名，侦破拐卖儿童积案206起，抓获拐卖犯罪嫌疑人543名，组织认亲宣传1800多场。其中失踪被拐超过60年的就有22人。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局长刘忠义表示，下一步还将坚持以打开路，有效地遏制拐卖儿童犯罪活动。 对拐卖儿童案件坚持实行一长三包责任制，对重特大跨区域拐卖案件，公安部直接指挥侦办，涉案地密切配合，全力解救被拐儿童。 好时节，愿得年年，常见中秋月。为了进一步提高网络时代的打拐工作效率，公安部还上线了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刘忠义介绍，目前备受群众关注的盗抢儿童案件年发案已经降至20起左右，破案率达到了95%以上。 坚持科技支撑，快速查找失踪被拐儿童，建成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团员系统，以失踪地为中心，通过移动应用软件向群众推送失踪儿童信息，实现快速查找。2016年至今，共发布4863条儿童失踪信息，找回儿童4792名，找回率98.5%。2009年建立完善全国打拐 DNA 系统，及时采集被拐儿童父母和疑似被拐人员 DNA 信息，坚持组织开展技术比对会战，已成功找回历年来被拐儿童10764名。 俗话说，十五的月亮16圆。不过今年中秋节的月亮是15圆。据北京天文馆高级工程师介绍，今年中秋节满月时间是9月21号，今天早上8点。不过对于我国绝大多数地方来说，月亮最圆的时候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以下。 由于月亮是在椭圆轨道上绕地球运行，距离地球近的时候运行速度快一些，距离地球远的时候速度就慢一些，因此从朔月到满月的时间并不完全固定。满月大多出现在农历15、16，个别的时候会出现在17甚至14。满月以16最多，占将近60%，15次之，大约占40%，因此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的说法。 虽然今年的中秋节之夜月亮已经过了最圆的时刻，但是只过了10几个小时，靠肉眼是很难分辨月亮是不是最圆的，加上天气晴好，因此今天晚上赏月仍然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好，北京时间的18点22分，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您将会听到第11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媒体见面会举行，介绍评审标准。黑龙江新增一例新冠阳性感染者，国家卫生健康委派工作组赶赴哈尔滨。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88。 金秋送爽，北京农商银行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争做理性投资者，争做金融好网民宣传活动，邀您一同普及金融知识，提升金融素养，共建清朗网络，共享美好生活。 招商银行丰润客户活动升级了，专为55岁以上客户打造，先办理丰润金葵花卡，资产提升可享预约挂号等专属权益，北京地区客户更有线上精彩活动及勋章兑好礼，签到20天更有机会换鸡蛋礼盒，详询北京各网点或95555。 国庆小长假，来金源新烟商贸感受不一样的快乐，国风、解压、奇幻、飞行等多家沉浸体验馆等你打卡，近10家人气网红水吧新品上柜，更有数十家品牌应季服饰限时折扣，快来体验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2，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北京时间18点23分，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江宁清锐为您梳理今天其他热点新闻事件。北京市发改委昨天介绍，国铁集团与北京市正共同编制市郊铁路5年建设行动计划，按照公交化运营理念，开展市郊铁路东北环线、城市副中心线西段等重点项目方案设计工作，同时还在研究市郊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的互联互通。 北京先后开通了市郊铁路 S2线、城市副中心线、怀柔密云线、通密线等4条线路，总运营里程365公里，网络骨架初步搭建，市郊铁路成为市民出行的新选择。 我们再来看北京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区域电动自行车充电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物业公司立即组织开展物业管理领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 市住建委在紧急通知中要求各物业服务人要切实加强物业管理区域内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安全巡查，立即组织开展物业管理区域内公共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检查。对于发现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内的共用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违规充电的，要及时劝阻制止。 当事人拒不整改的，立即上报消防救援部门，并做好相应记录，遇有紧急情况的及时处置。 物业服务企业要配合消防管理部门、属地街道乡镇，进一步加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的宣传警示，发动居民群众自觉查改身边火灾安全隐患，支持居民群众自觉抵制电动自行车在共用楼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违规充电，积极举报违规行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物业管理区域内，尤其是建筑物内公共部位和电梯等视频监控系统，通过技术手段提升管理水平。 再来关注北京国际电影节，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委媒体见面会今天下午在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评委主席巩俐、评委陈坤、乌尔善、张颂文、陈正道出席了见面会。那么评委们的评审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来了解一下。思萌你好。 你好江明。 来，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的情况。 其实在昨天进行的北影节红毯仪式上，本届天坛奖评委们已经亮相过了。那么今天呢，算是第一次和媒体们是面对面的一个交流，来听评委们讲述他们心目当中关于评选影片方面的一个标准。那么其实巩俐曾经担任过多个国际电影节的评审团的主席，那么在被问到为什么会在疫情防控这样特殊的一个背景下接受天坛奖评审的工作时，巩俐是表示他认为疫情是暂时的，电影是永恒的，那么电影人应该为自己热爱的事业做一份自己的努力。那他也是认为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他为自己所喜爱的事情做一份贡献，所以他就来了。那么本届天坛奖呢，一共有15部入围影片，其中有3部是中国影片，分别是正在公映当中的《关于我妈的一切》以及《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和《云霄之上》。而关于评审标准方面呢，巩俐是表示，作为一个评委，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会非常理性的去看一部电影，因为他不会把自己的情感放进太多，因为他要关注电影当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是呢，当他看到一个好电影出现的时候，理性就会变成感性，被他感动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部电影就是他心目当中最喜欢的那部电影。而在评奖的过程当中呢，每个人其实都可以自由的去讲述自己对于每一个电影的评价，大家也都会用积极的专业的态度去对待每一部电影，不会有任何的限制。而演员陈坤呢，是第一次做评委，对于最佳男女主角和最佳男女配角等众多表演类的奖项的评审标准，陈坤是表示，其实演员的表演很重要的就是要符合导演和整个影片的类型，那如果这个表演是真实的存在于这个电影的类型的世界里面的话，那同时他又能被感动到，那他就会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表演。而好的表演其实也特别的个人化和主观，所以他是期待评委们接下来一些讨论。而演员张颂文表示呢，在评审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很开心的就是没有人提前跟他进行一些影片方面的交流，而是让评委们自由的去观看。那他也是认为呢，不同国家的电影其实它都是表达人类的一些事情和人类的一些情感，那只要能够触动他的，那么在他心目当中这就是一个好的电影。而其他比如说细分到各个奖项的话，因为它还涉及到像摄影、美术等等类的一些奖项，那这是一些专业的范畴，但是情感的共鸣会是他评判的第一标准。那么在接下来的北影节期间呢，评委们就会看片评片，那么天坛奖的各个奖项也会在北影节的闭幕典礼上来揭晓。 好的，感谢思萌带来的最新报道，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来自新闻热线的消息。在今年的5月20号，我们报道了海淀区玉和家园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设施建好没能开通的问题。报道播出后1个月，属地完成专用电表的安装和调试工作，充电车棚接入便民线，正式投入使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的报道。 在今年5月份，居民反映小区内收紧了电动自行车进电梯和上楼充电的管理，但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院内建设了多个停车充电棚，迟迟没有投入使用。 我们去年啊，记得冬天下雪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车棚的了，好几个楼都有，就是没有电。有一个小区电池然后着火的事件嘛，我就开始跟物业沟通，也跟充电桩厂家都沟通了，不让通电。那他们也想通电。人家都说不让在楼里充电了，而且对外租房的比较多，就是到5月份我开始打1、2、3、4、5的时候都没有。 当时居民期待减少电动车和电池进屋充电，消除安全隐患，但是由于涉及到用电安防等多个流程，程序推进有些慢。当时属地海淀镇负责这一项目的安全生产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表示，将尽快完成第三方公司的设备引入，协调用电问题。 现在正在联系那个供电公司弄这充电这方面的问题，走电表可能也安全一些，给咱单走一块表，可能会签合同产权证明，正在推进这个事儿，力争早点给咱们弄上。 在报道播出后一个月，记者收到了海淀区相关部门的回复，表示经属地海淀镇核实，完成专用电表的安装和调试工作。随后物业公司反馈，充电车棚最后在六月底正式投入了使用， 能充了。 六月份 我那时候就安好了，每个楼都有，都充满就他就推走了，手机扫码就行，就是自己扫码自己扣钱就行，他就是微信就能扫。 咱保安在巡逻的时候没发现没有人临楼上充电吧？ 没有，现在都不让充了。 对于这里公共充电车棚的使用情况，居民向记者反馈，目前充电的收费比较实惠，大家对这种公共充电车棚表示欢迎。 装上了，我们那充电桩能用了，那太感谢，还挺好，也挺不错，挺便宜。扫码的那小程序，一般要充，你要我7:30充到夜里2点，6个小时4.8毛，就是一度电吧，民电的。我觉得安全，大家都在底下充挺好的，安全第一。我们棚子确实多，回迁房电动车的多，慢慢就给装上了，得有1个多月。 嗯， 这点还是就是做的还不错的。 近期市内还有部分小区由于电动车自燃的问题引发了安全隐患，我们也希望类似的公共充电车棚在条件和场地都满足的情况下可以建设完善，消除安全隐患，为居民提供用电便利。 嗯，近日，加州通州区群芳中二街的市民王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说，这是一条上下各两车道的市政路。近期，为了把主车道和路侧自行车道隔离开，两侧加装了花坛隔离带。路面本来就不宽，新建的花坛在两侧又各占用了1米多，这一路段的交通拥堵因此会更加严重。对此，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实地探访，来听他的报道。 通州区群芳中二街西起云锦东街，东到怡瑞中二路，位于通州区梨园镇附近，是一条长约 1.5 公里的东西向市政路。市民反映，由于两侧加装了隔离花坛，开挖的坑位在上下行方向各占用了半个车道，加上附近有多个学校，家长送学高峰期拥堵严重。 原来的话，这边是双车道的话，就不会堵车。这一道基本上全是学校，一到下雨天特别堵车。就是唯一两侧修了那个花坛之后变成一车道了，走都没法走。 据公示牌显示，是北京市八通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在施工。工人师傅介绍，这里要设计慢行系统，开挖两侧的花坛主要用作隔离带，花坛外侧到人行道之间是自行车道，主要为了防止路侧停车。而对于路面变窄，他表示将来路上的标线会重新施画。 标线 重新画以后还是四车道，收缩一点还是四车道，慢行嘛，慢行系统嘛。 而对于这里的路况以及家长反映的拥堵问题，记者致电了管片的交警通州支队路和大队，执勤民警回复， 因为这路的产权就是城管委的路，是市政道路，它这个建花坛也好，拆护栏也好，它这个施工什么时候是完成，您可以具体去咨询他们。然后作为我们来讲，接送孩子早晚高峰的拥堵的问题，我们可以加派警力去疏导。 对于家长关切的路面变窄、行车标线混乱的问题，记者也联系了通州区城管委市政科工作人员，介绍了整个群芳中二街以及附近多条双向四车道的市政路的慢行系统改造规划情况， 加一条这个绿色的这个机非隔离带，栽种一些绿植，目的呢是给自行车有一个独立的单独的一个骑行空间。改造原则就是不减少现有车道的数量，压缩这个车道的宽度，优化一下这标线的设置，隔离带也加上了，车道数量也不减少。 而对于学校附近的拥堵情况，城管委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会对学校前后争取规划导流系统。 因为它现在造成拥堵的主要原因就是本身它占着车道呢，线有点乱，看着跟减少了一个车道似的，比以前的通行能力确实也下降了，所以它看隔离带这块差不多建设完了。下一步呢，就是修整路面，调整标线，再恢复到以前那个双向四车道。应该说在节后就该做这个路面了。 我们也希望相关部门加快施工，科学统筹，便利周边群众的出行。对此，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动态。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9月20号0点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2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0例，含4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2例都在福建，其中厦门市36例，莆田市5例，泉州市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都是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 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从哈尔滨市疾控中心了解到，9月21号，巴彦县第二民医院报告新增新冠病毒阳性感染者一例，由120救护车转运到哈尔滨市传染病医院接受隔离观察治疗。 哈尔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要求广大市民，在此期间与这名感染者有过接触史或者活动轨迹有交集重合的人员，迅速做好个人防护，立即拨打社区或属地疫情防控部门电话，不要外出，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流调、核酸采样和相应疫情管控等措施。 同时提醒哈尔滨市民关注官方权威发布，进一步提高防范意识，主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出门佩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推广分餐公筷、垃圾分类投放、看病网上预约等文明健康生活习惯。广大市民近期非必要不离哈，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从中高风险地区返回哈尔滨之后主动向社区报告。 另外，据央视新闻的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派出工作组赴哈尔滨指导疫情处置工作。 从9月10号以来，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405例，目前住院405例，无死亡病例。现有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尚在接受集中隔离医学观察3例。 从今天开始，福建健康码状态按风险从高到低依次细分为红码、黄码和绿码。按照分级管理标准和具体防控措施，省数字办会同卫健等相关部门对福建健康码做了进一步优化。 在新分类的健康码当中，绿码表示未见异常，体温正常并做好个人防护，可以自由有序流动，正常通行。健康码黄码人员要落实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施，并做好个人防护，尽量减少流动，自觉暂停聚餐、聚会等集体活动。健康码红码人员要采取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或集中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由各级管理部门进行重点严格跟踪管理，并采取一切必要的隔离治疗、核酸检测、健康监测等措施。 我们再来看疫苗接种方面，据国家卫健委的消息，截至2021年9月20号，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8098.6万剂次。 另据健康北京官微消息，截至2021年9月20号，北京市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990.29万剂次，全市18岁及以上常住人口全程接种率97.85%。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其他方面的消息我们再来关注，为切实保障国家出台的一系列能源保供稳价措施落实落地取得成效，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能源局联合派出督导组赴相关重点省份和企业港口开展能源保供稳价工作督导。 督导工作以现场督导为主，重点督导有关省区企业煤炭增产增供政策落实情况、核增核释放先进产能情况、有关项目建设投产手续办理情况、发电供热用煤中长期合同全覆盖落实情况、中长期合同履约情况、煤炭生产运输交易销售环节价格政策执行情况、燃煤发电基准价加上下浮动市场化价格机制落实情况。 针对释放先进产能中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督导工作将深入企业和相关部门，推动落实放管服各项要求，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影响产能释放的突出问题，通过采取并行办理相关手续等措施，努力增加煤炭供应，保障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用煤需求。 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今年的主题是知彼知己，早诊早治，旨在倡导人们认识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预警信号，意识到早期诊断和干预的重要性。 阿尔茨海默病是老年性痴呆主要的组成部分。统计显示，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超过1000万，居全球之首，预计到2050年将会突破4000万。专家提示，要认识到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预警信号，意识到早期干预和诊断的重要性。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阿尔茨海默病起病隐匿，是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它缓慢的进行性的破坏大脑功能，导致患者认知能力下降，行为、人格、性格和精神障碍，生活不能自理等。专家介绍，一个人患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每5年就会翻一番，开展早期评估、早发现、早干预，可以减少30%的老年痴呆病发病，延缓发病5年，降低发病率50%。而我国的阿尔茨海默病发病在逐渐年轻化，临床最年轻的患者甚至不足40岁。公众认知低，早期就诊率低， 极大阻碍我国阿尔茨海默病的防治进程。 我们国家的治小率呢，在城市里头是大幅度的增加了，但是呢，在农村还有很多广大的中小城市吧，就是三线四线城市里面，这个治小率知道的很少。我们的早期诊断呢，做得很晚，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标准。 阿尔茨海默病早期症状的表现主要分为三类，当然首先是记忆功能下降，认知功能退化，第二类是人格变化，性格变化，出现抑郁、暴躁、幻想、妄想等精神状态的变化，原本温柔的人变得尖锐刻薄，原本活泼的人变得内向，也是不可忽视的表现。第三，如果家里老人日常生活能力迅速下降，也可能是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目前阿尔茨海默病无法治愈，因此预防干预就变得尤为重要。最新研究已经证实，阿尔茨海默病的危险因素很多来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慢性疾病，是可以通过运动、营养、改变生活方式等早期干预延缓发病的。 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疾病呢要避免，因为现在发现呢，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因素跟血管因素相关，就它血管就已经生病了，它完成不了血管运输的任务，不能过度酗酒啊，还有就是像这种久坐不动，再有就是像这种不社交，谁都不理，天天自己在那儿待着，这个也不行。 再说说每年的三四月份和九十月份是年中求职招聘的两个高峰期，眼下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已经到了寻求实习机会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对于毕业生来说，下半年的实习可能直接关系到明年的春季招聘。 一些同学会借助专门提供实习信息的 APP 来寻找实习岗位，还有一些学生会在心仪企业的网站上来查询实习信息。这两年还有一种特别流行的实习渠道叫做内推实习，也就是通过企业员工推荐的方式来获取面试以及实习的机会。不过这种内推途径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有学生发现一些求职机构和中介打着付费内推实习的名号来骗取钱财。具体情况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报道。 内推实际上指的是内部员工推荐，因为带有熟人推荐性质，往往被认为速度更快，成功概率更高。今年八月获得了某互联网公司实习岗位的应届学生陈雪介绍， 比如说像你是实习生或者是正式员工的话，你都有内推的权利。作为 HR 的话，我觉得他们也是希望提高一个招聘的效率，所以内推相当于有了一种内部的背书吧，然后他的简历就会比较容易被 HR 就是筛选到， 可以提高招聘的效率，也让求职者的简历更容易被筛选到。越来越多的学生愿意通过内推获得实习机会，这样的优势也变成了商机。一些中介或商家近年来打着内推的旗号向学生收费。记者在网上搜索，有不少提供此类服务的商家。一名商家声称，金融、公关、互联网等行业的诸多知名企业都可以付费内推，实地实习价格在15000左右，如果是所谓的 offsite， 也就是远程实习，价格5000。另一家自称专注互联网企业实习内推的商家称，几家知名企业的运营他们都可以运作，打好招呼，走一下流程，就肯定能获得实习机会。 我们的话就是保证帮你打好招呼，你就相当于正式的流程，只是走一下就 OK 了。费用的话实地基本上都是20000多这个样子，其实还是比较划算的，因为这个实习经历的话其实对于你整体的作用还是很大的，绝对是值这个20000块钱的。 陈雪说，2年前自己准备出国读硕士前，也听说过付费内推实习的项目。后来他发现，所谓的付费保入职不可信，不管是留学前还是如今回国找实习职位，各大企业的实习生招录有严格的面试流程。 像互联网大厂这种，它的招聘都是非常透明的，因为每个公司都是你在网上投递了之后，它通过你的简历筛选，然后再面试这样子的一个流程。它就是会分为一面、二面、三面，然后它每一面都是不同的人，然后也是不同的部门，就相当于它需要3个人认同了之后你才能进。 就这个整个的流程都很透明，就它不是一个人可以敲板的事情，它需要有部门的好几个人参与，然后还会有 HR 部门。 不过为何一些平台上所谓的中介仍然会有好评，甚至有商家承诺如果不入职就全额退款？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有两种可能，一是这些中介本身就会要求求职者发简历，经过筛选或美化简历后，本身求职者就达到了实习岗位的入职要求，不付费也可以正常录用，这时商家赚的其实是录用概率的钱。还有一些中介会主动提出费用中包含了美化简历、面试辅导这样的课程，如果最后求职者没有获得岗位，这部分钱也是很难退回来的。这部分商家实际上就打着内推的旗号骗了培训的钱。实际上对于面临着找实习机会的毕业生而言，寻找实习岗位的途径有很多，花上万元付费给中介不可信更不可取。某互联网企业人力资源工作负责人： 一般来说，公司对一些好学校的实习生是非常主动的，比如说我们就会很积极的跟一些高校合作，开展一些实训的课程，也从中挑选一些学生让他们过来实习。所以呢，想要申请实习的话，可以参考高校的这么一些跟企业合作的活动。另外呢，公司也会偶尔组织一些针对大学生的活动。另外呢，就是校招的活动也会考虑招收实习生，那可以通过听公司的宣讲会或者投递简历的方式来进入实习。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 好，东西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1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来关注阿富汗局势。当地时间20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他将对阿富汗目前的卫生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考察评估，并与阿富汗领导人会面。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表示，目前阿富汗女中学生暂时不能返校上课，只有在政府为他们创造了安全的环境之后，他们才可以返校。相关情况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中东记者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0号抵达喀布尔，对阿富汗展开工作访问。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卫生部长马杰鲁赫称，谭德赛将和阿富汗临时政府讨论世界银行恢复对阿富汗医疗援助的可能性。在访问阿富汗之前，谭德赛19号访问了卡塔尔，与卡方协商加快向阿富汗运送医疗物资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计划向阿富汗500个医疗中心提供物资、设备和资金援助，帮助他们维持运转。阿富汗塔利班8月15号进入喀布尔之后，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暂停对阿富汗的人道援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暂停对阿富汗的资金支持，其中包括对阿富汗医疗卫生项目的资金援助。世界卫生组织地区紧急事务负责人里克·布伦南日前说，在阿富汗全国2300家医疗机构中，有90%可能被迫关闭，因为这些机构的西方资助方被禁止和塔利班政府打交道。他没有透露有关禁令的具体细节，但据媒体报道，部分国际组织和人道救援机构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被迫停止向阿富汗提供援助。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掌控全国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那么目前阿富汗的社会秩序和人道状况如何呢？继续来听报道。 当前阿富汗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和民众生活正逐渐恢复正常，商店、市场、加油站、货币兑换市场、银行都已经陆续开门营业，商业活动正在重启。喀布尔市政府近日正在开展各项市政工作，包括清理城市垃圾、植树和绿植维护、清除路障等。阿富汗的中小学校也已在18号复课。阿富汗临时政府教育部要求所有男学生和男性教师返校，但没有提及女学生和女性教师的复课时间。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临时政府信息和文化部代理副部长穆贾希德20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正在研究如何让女中学生上学的相关机制， 前提是必须保证他们有一个安全的环境。此前，女大学生已经被允许重新返校上课，但必须穿长袍、戴面纱。另外，阿富汗的经济和人道主义状况依然严峻。根据联合国的数据，目前阿富汗有超过1800万人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维持生存，相当于该国近一半人口。三分之一的阿富汗人面临食物短缺问题。因为美国和部分国际组织对阿富汗采取了冻结海外资产等经济封锁措施，阿富汗金融机构目前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危机。银行对储户设置取款限制，每人每周只能从自己的银行账户里提取200美元或等额的阿富汗货币。阿富汗民众收到海外汇款后，也只能从金融服务机构提取等额的当地货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里斯日前警告称，阿富汗面临经济完全崩溃的可能，国际社会应该和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向阿富汗提供资金援助。 再来关注，美国移民管理部门19号开始大规模驱逐聚集在德克萨斯州边境小城德尔里奥的海地等国非法移民，同时阻挡仍试图从墨西哥入境的非法移民。媒体报道称，这可能是几十年来最快速的大规模驱逐移民行动。我们来听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当地时间19号晚，首批的3架遣返海地非法移民的飞机抵达海地首都太子港，共载有超过320名非法移民。海地方面预期21号有6架次遣返班机抵达，为了避免被美国当局驱逐，20号数百名海地人从德克萨斯州德尔里奥的移民营地返回墨西哥。近期，大批非法移民在连接德尔里奥市与墨西哥科阿维拉州阿库尼亚城的德尔里奥国际桥一带安营扎寨，其中大部分是海地人。德州州长阿伯特20号致信美国总统拜登，要求德州进入紧急状态。他在信中说，德尔里奥非法移民营地的人数已经超过16000人。为了应对激增的非法移民，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17号临时关闭德尔里奥市通往阿库尼亚城的唯一口岸。美国边防巡逻队19号表示，自17号以来，执法人员已经将大约3300名非法移民转移到其他城市的移民处置设施，或送上飞机遣返回国。接下来大约一周时间内，他们将尽快处置聚集在德尔里奥国际桥附近的10000多名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19号说，即日起每天都有飞机遣返非法移民。美联社报道称，这可能是美国几十年来最快速的大规模驱逐移民行动之一。不少海地人表示，海地原本就深陷贫困等各种危机，近期又经历总统遇刺和地震，情况越来越糟。多家媒体报道，尽管美国关闭德尔里奥的口岸并着手大规模遣返人员，一些海地人仍试图沿河岸偷偷进入德尔里奥。 好，再来关注加拿大。截至加拿大东部时间9月21号1点，加拿大联邦大选的计票结果显示，自由党已获得156个席位，保守党121席，新民党27席，魁北克党团32席，绿党2席。自由党将继续组建少数政府，特鲁多仍将会担任总理。 加拿大联邦议会众议院共有338个席位，赢得半数以上，也就是170个以上席位的党就可以单独组阁成为多数政府。如果席位不足169席，只能联合其他党组阁成为少数政府。 在20号投票日当天，一些选民在接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新政府能够在疫情控制方面有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在这方面，自由党的态度更为积极，而保守党对于强制接种疫苗的态度一直是模棱两可。 对于这次联邦大选，加拿大媒体有两个主要的质疑。第一，有没有必要举行这次大选？自由党党首特鲁多希望通过这次大选组建多数政府，但是结果却依然是一个少数政府。第二，保守党在疫苗和种族问题上态度不明。保守党多个议员一直不愿明确自己是否接种了疫苗，并且保守党在种族问题上不愿意明确表态。 再来关注，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将于10月4号召集选出首相菅义伟继任者的临时国会。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本月29号选出新总裁，预计通过参众两院全体会的首相指名选举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 根据共同社的消息，鉴于这种情况，投计票日按惯例安排在周日，众院选举日程为10月26号发布公告、11月7号投计票，或者11月2号发布公告、14号投计票的可能性比较大。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20号16点21分，北京时间21号4点21分，美国新冠累计死亡病例达到675446例。 美联社评论认为，一个世纪前美国人口仅为现在的1/3，意味着就病亡人数比例而言，美国当年的流感疫情规模更大更致命。然而考虑到百年来美国防疫科学知识水平的巨大进步，以及这次有充足疫苗却没能充分利用，这场新冠危机毋庸置疑是惨痛悲剧。 1918年流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一年爆发，被视为上世纪最严重的疾病大流行。由于当年疫情从主要参战国散播到非参战国西班牙之后才被广泛报道，一度被误称为西班牙流感。世界卫生组织网站资料介绍，根据粗略估算，那场疫情于1920年前结束之前，全球多达1/3的人口被感染，有5000万人死亡。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估算，美国有67.5万人死于那场流感。 新冠疫情迄今在全球造成近470万人死亡，美国一国的病亡人数就占其中14%，远超其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4%的比例。 公共卫生专家担心，随着冬天来临，还会出现新一轮疫情高峰。华盛顿大学预测，目前到今年年底，美国还会有大约100万人死于新冠，届时累计死亡病例会高达77.6万人。 美国不少医学专家认为，疫苗接种推进变缓是美国现阶段疫情持续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美国囤积了远超其人口所需的疫苗数量，但是全美接种过至少一剂新冠疫苗的人数占总人口比例不足64%，并且各州情况不一。接种率高的，比如福蒙特州和马萨诸塞州，大约77%，低者比如爱达荷州、怀俄明州、西弗吉尼亚州和密西西比州，则从46%到49%不等。 美国密西根大学医学史专家霍华德·马克尔说，到今天，美国本有机会让所有符合接种条件的人打上疫苗，无奈美国社会有不少群体，更糟的是，连同他们的领头人，白白浪费了这个机会。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转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今天的新闻2021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江宁清瑞，责任编辑江宁，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闻见外14号。 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再会。 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11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快看，金丝猴、大象、老虎，还有好多动物呢！ 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传承是中华汉字的横平竖直，是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传承是祖母万千的手拙，七彩云南翡翠，一生拥有，世代传承七彩云南。